解锁文化新知， get 潮流技能， 掌握娱乐热点， 探索大千世界。 周末活力派，每周一点新期待。 周末活力派，每周一点新期待。各位下午好，我是美哲，欢迎您在每周六日的下午4:15锁定 FM94.5 北京新闻广播周末活力派。您可以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来关注我们节目的同名微博，或者是通过我的个人微博 RBC 左小美参与节目互动。接下来将会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一周活力资讯，资讯过后是今天的活力会客厅，咱们一起来盘点一下最近上线的影视剧作品，欢迎您持续锁定关注。 周末活力派，一周活力资讯。 周末活力派， 一周活力资讯，咱们先来关注一下一部聚焦京城的美食人文纪录片《味道掌门》，本月27号开播。一天能卖上千碗的炒肝有什么样的秘诀？100多年都没换过店址的烤肉季抚慰了多少人的疲惫？天下美食尽在京城，由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中心打造的大型城市美食人文纪录片栏目《味道掌门》近期登陆北京卫视首播，带着大家一起来探寻北京城里的美食文化。这档节目由北京宣传文化引导基金资助，聚焦北京美食文化特色，围绕一道餐厅招牌菜、一位味道掌门人、一份独特的城市记忆而展开。节目啊，通过展开一幅幅极致精良的美食画卷，来折射大都京城的今昔和万象，记录烟火人生的魅力与多彩。那么为了更好地呈现天下美食尽在京城的理念，栏目组在成千上万的北京餐厅当中啊，精挑细选了最有特色的餐厅、最顶尖的厨师、最有代表性的菜肴、最具人气的网红店作为切入点，用极致精美的镜头语言向大家展示北京所汇聚的美食之丰富。比如说北京独有的小吃爆肚竟然分为13种，而百年老菜芙蓉鸡片又是如何从传统的花瓣形状变身成2米长的网红菜的？天天排队的烧饼魅力又何在呢？节目以纪录片的手法由美食切入，通过挖掘人物传承记忆的故事来讲述城市的发展。比如说节目当中啊，也介绍了100多年都没换过店址的烤肉季，探究了质子上不为人知的秘密缝隙和味道的关系，也记录了食客大快朵颐之后情不自禁唱起的京剧，谁在文吃当中解馋，谁又在武吃里意气风发呢？深夜当中沸腾的火锅抚慰了哪些夜归人的疲惫？这些生动鲜活的画面都是节目的魅力所在。北京城对于传统和创新的尊重也将是味道掌门呈现的重点。节目当中讲述的百年老字号翠华楼也会首次展示开业时候的老匾和老账本。百年老店全聚德即将退休的掌门人最后的心愿又是什么呢？年轻的5星级酒店厨师辞职开启豆腐房又是为何？这些传承与创新的故事也会在节目中慢慢讲述。味道掌门栏目组也运用了大量纪实的拍摄手法，只为记录珍贵的一手资料。比如说为了把芙蓉鸡片的一道制作工序拍摄完美，节目组先后尝试了10几次。节目当中啊，还展示了烤肉非遗技艺传承人凭借着精湛的刀工切出了仅仅2毫米厚的羊肉片。这些珍贵的几近失传的记忆影像资料也是节目当中的一部分。味道掌门8月27号起每周五登陆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9月3号起将在北京卫视频道播出。好，最后咱们再来关注一下北京环球度假区筹备运营的消息。据新闻广播记者张博报道，为了保障开园后的平稳运营，北京环球度假区建有3个大型停车区域，可以供上万辆汽车同时停放。停车区域在建设之初就把便利性纳入了设计考量，采用快速停车设计停车车位，避免车辆倒车入库，从而节省大家的停车时间。其中啊，北京环球度假区停车楼一共设计了6层，配备了6540个停车位，也是目前北京市最大的单体停车楼。紧邻停车楼还建有地面停车场，可以提供2772个停车位。 除此之外呢，北京环球度假区还专门开辟了拥有1447个停车位的备用停车场，来满足内部压力测试和试运营期间客流极高峰日的停车需求。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资讯的全部内容，内容来自北京日报及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首歌，过后啊是我们今天的活力会客厅，咱们一起来聊聊最近上线的一些影视剧，欢迎您持续锁定关注。 如果能给你小小的爱，我不在乎受伤害，总是会默默的等待，你需要时我永远会在。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4.5 北京新闻广播周末活力派，各位下午好，我是美哲。现在啊，暑假已经接近尾声了，不知道各位朋友还记不记得在之前的一期节目当中呢，我们曾经和大家聊过在往年暑期档当中播出的一些经典的电视剧作品。可以说啊，很多优秀的电视剧或者是网剧作品都会赶在暑假这样一个黄金的时间点扎堆上线，那可以说今年也不例外哈。今年的暑期电视荧屏呢，可以说是好剧不断。那么在今天的活力会客厅当中，我也请到了我们节目的编辑思农，一起啊和大家聊聊在今年暑假特别受到大家关注的那些电视剧和网剧作品。欢迎思农。 大家好，我是思农。哎，我是不是好久没有在周末活力派里面出事了？ 主要你太忙了，日理万机。 忙着工作。 可以啊。 还有追剧。 嗨， 反正就是这个暑假呀，每天视频软件可以说是无缝衔接。我追完这个我追那个，我看完这个软件我就看那个软件。应该说最近啊，这个好看的剧实在是太多了。那我最喜欢的是哪一个呢？也就是最近这两天让我每天都盼着赶紧更新的一部，就是我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第一部电视剧，叫做《扫黑风暴》。 哎，这个最近真的好多朋友都在追， 是太火了这部剧。那《扫黑风暴》这部剧呢，它是由伍佰担任导演，王思阳联合指导，孙红雷、张艺兴、刘奕君领衔主演，吴越、王志飞、刘志冰、吴晓亮主演，江疏影特别出演的一部剧。 哎，你刚刚说那个导演是伍佰，是唱歌那伍佰吗？ 不是那个伍佰， 不是一位， 不是那个伍佰。对，那个伍佰是有单立人的那个伍。对，这个伍佰就是一百两百的那个伍。那这部剧呢，它是根据中共中央政法委筛选的真实案例改编的，讲述了中央扫黑除恶督导组进驻中江省绿藤市，是一个虚构的事哈。发生的一系列的事件之后呢，前 前刑警，就是以前是刑警的这么一个角色李成阳，还有这个年轻刑警林浩，他们在督导组的指导下和专案组组长何勇共同协作，把这个黑恶势力和他们的保护伞成功抓获的故事。那他呢是在2021年8月9日在东方卫视、北京卫视播出，而且同时也在腾讯视频同步播出。 哎，咱们跟大家介绍一下他的剧情哈。作为一位一线的干警，我们的主人公李成阳呢是不断的遭到保护伞的一个打击，还有黑恶势力的陷害，甚至是他的顶头上司公安局长为了阻止他的调查也会构陷他，导致他身陷囹圄。但是最终呢，在中政委和中央督导组的指挥和领导下，可以说李成阳是终于获得了自由，而且联合公检法司各个部门啊，最终把盘踞在中江市十几年的两个黑恶势力团伙一网打尽，而且把黑恶势力的保护伞以及那些被腐蚀的政府官员最终绳之以法，还中江政坛一个干净的政治生态，当然也还给中江百姓一个清朗的社会环境，还是非常的正能量。 没错，那《扫黑风暴》它这部剧为什么那么吸引人呢？是因为它的这个剧情当中啊，有着非常非常跌宕起伏的故事走向，还有这种正邪的层层较量，还有他对于人性的这种深度的挖掘，这部剧他对人物的丰满刻画可以说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亮点。刚刚也跟大家介绍了，是以这个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为背景，他所有的剧情素材都是取自于真实案件，而且很多的案件都是曾经轰动一时的涉黑的大案。可以说呢，没有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雷霆行动和非凡历程，就没有这部《扫黑风暴》。 是的，咱说这几年国产的涉案剧是几经沉浮哈，当然也在一定的程度上证明了用那种血腥或者是离奇的案件来追求感官刺激这条路恐怕是走不通的。而在一些看似闲笔的文戏当中啊，这个剧作也始终在用人物的言辞和心理交锋去勾勒人心之间的拉锯战。比如说有一些细节，在车里面这个中江省还有绿藤市的本地干部和中央扫黑除恶督导小组是小心翼翼的彼此试探，相信也给很多朋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再包括呢，在看守所里的一场戏，这个曾经的老同学现在不同立场者，哪怕是一个简单的寒暄，其实也是暗藏着交锋的。至于一项重要工程的谈判桌上，更是每个人其实都心里带着心事儿哈，字字都有深意。这个文武之道，一张一弛。 没错，其实就是他这种快节奏和强情节，也是《扫黑风暴》这个电视剧的一个优势。而且呢，他还有一个难能可贵之处啊，就是主创们他们其实是从现实主义的一个创作态度出发，在保住他的紧张感的同时呢，其实也守住了一个涉案剧的分寸感。刚刚也跟大家说了，他人物的这个形象刻画是非常的丰满的。比如说这个从政法委干部到基层执法人员的一个人物群像，还有虽然黑恶势力已经侵蚀到部分政法队伍，虽然剧中呈现出了一部分执法者的沦陷，但是观众们依然能够在整个的查案过程当中看到一线扫黑人员他们面对受害者怕当证人的愤懑，还能看到他们那种不畏凶险始终拥护正义的那种无名英雄的身影。 是这种探测人心的复杂更高高扬起正义的价值核心嘛，这或许也是《扫黑风暴》首播就火出圈的一个关键点所在。因为很多朋友其实看它就感觉我们是不是在看一部纪录片呢？这部电视剧当中啊，呈现了一个黑白对决的惊心动魄，它更像是一个宣言书，宣告的是什么？正义永远不会缺席，对黑恶势力的斗争也必将会进行到底。一切呢，就像是中央政法委长安健的表态，电视剧绝不代表着专项行动的结束，而是标志着扫黑除恶常态化浩浩荡荡的开始。那拍摄这样的一个扫黑剧集，其实不仅啊可以对政法部门起到一个防微杜渐的作用，同时呢也宣扬了正义。所谓正义不是表面的平和，我觉得是在每一个人的努力。 那其实这些年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公检法的电视剧哈，其中呢以这个公安部的金盾影视文 化中心的数量最多。比如说啊，这个《白夜追凶》就是金盾影视出品的， 这个当时也是 特别火、 嗯、 没错。然后还有像《猎狐》还有《湄公河大案》等等等等、 嗯、 那么至于《扫黑风暴》呢，它是由这个中央政法委宣传教育局，还有中央政法委政法综治信息中心、中共湖南省委政法委员会指导、 哦、 企鹅影视还有中国长安出版传媒出品的、嗯、你说它的这个出品的力量有多么的强大。 是啊， 其实就是这些影视剧的喷薄而出，它也能够让大家看到现在的一个时代的特征，可以说它是社会氛围和政治力量两方面共同着力的一个结果。那一方面呢，观众们需要一些正能量的专业性的剧集来代替传统的很多的纯娱乐的影视剧、 嗯、 那么另一方面呢，其实这一类的剧集也会对社会正义或者说人们追求正义的那种勇气起到一个传递信念的作用。 是，刚才思农也提到了，就是现在我们希望能够看到一些提气儿的充满正能量的影视剧作品、 嗯、 而不是那种单纯的娱乐，可能比如说它非常刺激非常惊险非常搞笑，但是看完之后、嗯、不会在我们的大脑当中停留过久，不会停留太久， 没错， 看完可能就忘了，是吧？ 嗯， 我们现在其实想看的反而是一些看完之后能够引发我们思考的作品。 没错。 嗯，那接下来再来给大家介绍的这部电视剧呢，同样也是热度非常的高。 嗯， 要说火到什么程度呢，某一天呀，微博上的热搜出现了一条某某视频平台崩了。 嗯， 为什么崩了啊？ 为什么呢？ 就是为这部剧 啊， 就是因为看的人太多了，是吧？ 看的人实在是太多了、嗯、这部剧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剧情呢？它就是由王芝执导、嗯、潘粤明、胡可、王彦霖、杨洋、迪丽热巴和郑和惠子主演的都市爱情剧《你是我的荣耀》。 嗯 啊，最近肯定思农也是没少看这部剧啊，在微博上有各种各样的剧情分析之类的啊，包括男女主角的动图。 对，就是您没追这部剧，基本上如果要刷刷微博啊，刷朋友圈，可能也追了一半了。 就是在线追剧嘛，微博追剧嘛。 对， 这部电视剧啊，是根据顾漫的一部同名小说改编的，主要讲述了一位人气女星乔晶晶在游戏当中和曾经的高中同学于途意外重逢之后发生的一段故事，是在今年的7月26号在腾讯视频播出。 嗯，那么给大家介绍一下剧情哈，人气女生乔晶晶，也就是迪丽热巴饰演的这个角色呢，他和高中时候单恋的这个于途，也就是杨洋饰演的这个角色， 是一学霸，是吧？ 没错，是一个学霸、嗯、学习特别好啊。在阔别10年之后呢，在线上，在一个游戏当中再度重逢，然后开启了一段非常浪漫治愈的一个爱情之旅。 嗯， 那么时光匆匆呢，这个时候于途啊已经成为了心怀梦想的一个航天设计师，要么说人家学习好呢， 哎呀真的是， 是吧，都能成为一个航天人、嗯、那么乔晶晶呢，哎也不差，她这个时候已经成为了一个星光闪耀的一个当红女演员。那两个人呢，在追梦的路上努力坚守，然后在浪漫的奇遇当中互相鼓励，最终成为了彼此的荣耀。就你看这剧情简介实在是太点题了，你是我的荣耀吗？ 哎，是，就很多朋友说啊，看完之后感觉就在看一个爱情小品。 嗯， 当然原作者顾漫呢也是充分发挥了他这样的一种写作的优势吧，就是他非常善于捕捉男女主人公之间互动的一些细节，去创造一个个既暧昧又一些小心动的场景。电视剧当中呢也充分放大了于途和乔晶晶几次就是不经意的接触，比如说你看，往往哈我们观察生活当中的情侣，这个男生可能会碰一下女生的发梢、 嗯、 是吧、 哎、好甜啊 是不是，包括两个人看电影的时候，于途就是男主角也会不经意的触碰到乔晶晶女主的膝盖， 嗯， 特别细腻的表现出动情的时候啊，那个人的心理状态可能都冒着粉红色 的 泡泡、嗯、 对、 啊、而且呢爱情叙述在这部作品当中也是没有那种特狗血的什么第三者、 嗯、 绝症啊、家庭阻挠等等一些比较老的元素吧。当然它在避免烂俗的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有些朋友就说了，这部电视剧缺少一些强情节或者特别复杂的人物关系，但是呢它毕竟是一部青春偶像剧，像这种强情节高概念大爆点可能就不太适合它哈。这部剧呈现出来的一个情感叙事，我觉得是更加接近他们想要触达的那部分观众群，就是年轻群体那种期待的恋爱节奏，可能没有波澜壮阔 壮阔的宿命故事，但是在这种温馨的细节和日常互动当中去收获甜美和快乐。 哎，说到这儿可能有的观众又要说了哈，说我刚刚听完你说的这个剧情简介，我觉得这个剧情一点都不真实。 嗯， 你看他这是什么女明星加男科学家男航天员的这么一个设计，太漂浮了的那种感觉， 就是日常生活当中不太可能发生在我们身边。 没错没错， 说实在我在没看这部剧之前我也觉得我天哪，这有人看吗？ 对、啊、 一个大明星一个航天人，天哪，这也太不可思议了。 没错，这其实就是一个在现实题材的这个影视剧当中啊会被人一票否决的这么一个人物配置但是呢、我们知道它是一个需要浪漫幻想加戏剧冲突的一个偶像剧，所以它呢其实是一个你只要能够合理的去解释它就能够被很多受众去接受的这么一个选项。那毕竟你看这些像一些日韩的偶像剧当中，那戏剧性不是更强吗、对吧，那个人设。而且呢其实他们两个是高中同学的这一个背景设置也是让他们的这个人物配置和人物的关系上好像也存在了很大的一个合理性，对吧、高中同学嘛，未来大家干什么都有可能嘛、对吧。而且更重要的是呢，在这对人物的工作生活情境上的设计啊，主创团队他也有做一些较为符合人物身份的设置。男主呢，他除了智商很高啊，他在原生家庭、还有居住环境、收入水平等等方面都非常非常符合他的年龄和职业背景。那么女主呢，她除了明星身份带来的那种浮华的外表之外，也没有落入金钱至上的陷阱，而是一直在坚持正确的价值观，独立自尊，尊重他人。 是的，此外呢，这部剧其实还有一个看点也是很多朋友很关注的，就是里面体现的一种航天精神、探索浩瀚的宇宙，发展航天事业，建设航天强国，也是咱每一个人去不懈追求的航天梦。你是我的荣耀也是用男主角于途的工作和生活经历啊，向大家展示了航天工作者不为人知的艰辛和坚持，也是引发了大家的讨论。当然它的本质还是一部都市爱情题材的作品，所以说也是非常有创意的，把这个流行文化和航天文化做了一个结合，而且平滑地兼顾了现实写照、戏剧张力还有正向价值的传递，让大家在充满兴致的观剧过程当中也会被细腻展现的航天工作者的生活日常啊所吸引。 是。那这部剧呢，它借助男主角于途的航天科研人员的一个职业背景啊，其实也引出了中国航天人的工作、生活以及家庭的方方面面，也能够让观众看到航天荣光的另一面。那么可以说呢，它不只是一部讲述情感故事的都市爱情剧，它能够不经意的让观众们感受到航天事业的不容易，也体会到航天人的艰辛。我们说一切的荣耀都是来之不易的。那剧集呢，它不仅在故事上非常巧妙地展示了航天人的精神，在拍摄上其实也得到了航天相关单位的协作支持。 一边讲述着能让大家产生共鸣的好故事，一边也在歌颂着属于咱中国人的航天骄傲哈。所以它不仅让大家感受到了植根在每一个人内心的一种航天梦、航天精神，也汲取到了在生活和工作当中奋勇向前的一种力量。那么这部剧在播出之后，有很多网友也说哎，看完之后啊，发现好像人物的情感还是非常细腻和真实的，而且细节做得特别足哈，充满细节的展现手法，让人物会有血有肉。当然呢，也有网友表示说，哎呀，于途这个人物，他对于理想和现实之间的那种挣扎焦虑，其实也让身为普通人的自己产生了一个强烈的情感共鸣。 是的，没错，这是这部你是我的荣耀哈，虽然是一部爱情剧，但是大家也可以从中看到咱们中国航天的精神。那么接下来呢，再来为大家推荐一部刚刚开播不久的家庭剧。它呢是由国内电视剧制作翘楚正午阳光出品的。提到正午阳光的家庭剧，你会想到哪部呢？ 苏大强、 都 挺好， 手磨咖啡没错，他们上一部特别经典的就是都挺好。那么在这部家庭剧都挺好引发关注之后呢，在今年的8月17号啊，刚刚没过多久播出的这部乔家的儿女又一次聚焦了中国式家庭对个人成长的影响。那么这部剧呢，它播出到现在也没几集哈，但是引发了很多很多的热议。那么观众们呢，也是对他展现的这种真实的家庭关系表示非常有共情感，也对从中呈现的一些 时代的变迁呢表示非常非常大的期待。 跟大家说说剧情呗。这个乔家的儿女是由东阳正午阳光影视有限公司张开宙执导，白宇、宋祖儿、毛晓彤和张晚意领衔主演。那么这部剧啊是根据魏夕的一部同名小说改编的，以30年的社会发展变迁为背景，讲述了乔家的五个孩子：一成、二强、三立、四美和七七啊，五个小朋友在艰苦的岁月当中彼此扶持成长，相依为命的故事。那么这部电视剧呢，就像刚才思农说的，8月17号开始在浙江和江苏卫视首播，那么网络平台呢同样是在腾讯视频同步播出的。 给大家介绍一下剧情哈。乔家的母亲呢在生第五个孩子乔七七的时候去世了，那他们的父亲乔祖望呢在剧情里啊是一个比较粗暴而且有一些自私的人。那么他们这哥姐四个吧，一成、二强、三立、四美，怎么到老五就变成七七了呢？五和六去哪儿了呢？这乔家的五个孩子在这种非常艰苦的岁月里面呢相依为命。比如说乔一成作为长子一路照顾着弟弟妹妹们长大， 真不容易啊。 但是对啊，但是他又一路活在优秀的表哥齐为民的阴影下面。你看这五个孩子还不够，还出来一个表哥。乔一成考上了师范大学，那他的弟妹们呢也是互相拉扯着长大了，这一家子呢也是慢慢的逐渐脱离了贫困。生活的考验和照拂呢可以说在这几个兄弟姐妹当中从来不会缺席。那几个人的学业啊、婚姻啊、工作啊等等都让这个大哥乔一成操碎了心，而他自己的两次婚姻呢也是牵动着这个大家庭的喜和忧。他们可以说是经历过非常痛苦的考验，但是也迎来过希望和温暖。其实有点像，因为这个剧我还没追呢，我感觉看起来好像有点像都挺好的那个感觉， 就是人物背景设置有点那个影子哈。 没错， 责任家里的儿女比较多，然后大家可能一共同成长的同时也会多多少少有一些矛盾嘛。 对，就是那种一路跌跌撞撞但是又热热闹闹的， 哎， 说不上美满也各有缺憾。但是呢正如这个大哥乔一成在剧里面感触到的，就是虽然个人有个人的泥潭，但是为了那向上的一点光明，大家都在努力生活。 所以说啊，乔家的儿女真的是一个关于亲情和成长的故事。这其中当中呢既有兄妹几个人因为性格不同而遭遇的不同人生，更有乔家从勉强温饱到渐渐过起来滋润的小日子，再到有声有色的一个生活时代的变迁，堪称是一代人的生活史诗和集体记忆了。当然小说作者魏夕也回忆了一番，他说我写这个小说起稿于2009年，原本呢打算写一个男人经历的三段婚姻，但是在构思的过程当中，我发现这种失败的婚姻背后啊往往和家庭家人有关，所以我就干脆把这个故事从婚恋题材改写成一家人的生活状态。那当这种横向的视角打开之后，魏夕觉得哎呦，那干脆咱把纵向视角也打开吧。所以整个故事就变成了从他最熟悉的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一直到新世纪哈。那这种调整呢也让小说的内容更加丰富了，也让大家从这个电视剧当中去看出了国家在30多年来老百姓生活的一个变化。 那刚刚跟大家说了这个剧集才播出没几集，那网友们呢就为剧中非常懂事的大哥乔一成打动了哈，说他每一个动作和表情都非常的有戏。那有网友说呢，说乔一成啊就像是南方的雪一样难得一见的又温柔又坚强。那么我们中国自古以来啊就有一个说法叫做长兄为父。那他呢可以说是弟弟妹妹们对抗世界的一个盔甲，在母亲早逝父亲缺席的岁月当中，其实也是他帮助弟弟妹妹们度过了人生一个又一个非常难过的关卡。那作者魏夕也表示呢，当初写这个人物的时候啊，其实最开始并没有把他往这个长兄如父的这样一个主题上去写。作者呢他觉得他就是一个普通人，生在一个特别糟糕的原生家庭里面的普通人。那么魏夕也表示说，他笔下的乔一成呢是一个一生啊都生活在拉扯之中的人。就是他既讨厌自己的原生家庭，非常非常尽力的想摆脱他，但是呢又在抱怨中为自己的兄弟姐妹们去奉献着。那么直到故事的最后呢，他才明白这个家庭才是他真正的归属和依赖。而且作者还说啊，说在 乔一成身上也寄托了作者本身对普通老百姓生活的理解。他说，我们的生活当中有很多的困难，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泥潭，为了那一点向上的光，我们都要不断努力。 哎，农农你知道吗，其实作者啊，魏西他也一直在小学工作，他也说就是自己的生活也非常接地气，他也特别喜欢观察生活当中形形色色的人，所以说小说当中所描写的那些人物，所讲述的那些故事啊，很多都来自作者对于生活的观察和发现。介绍完了这部《乔家的儿女》，我觉得咱们再来跟大家介绍一部同样是由小说改编的电视剧。其实今天好几部都是小说改编的， 没错。 这一部啊，哎呀，也可以说是大咖云集，它叫做《理想之城》。 是的， 是由刘进执导，女主角呢不用说，孙俪啊，娘娘又出山了， 没错。 男主是赵又廷，那、啊。孙俪和赵又廷的搭档也是备受关注嘛。那同时在这部电视剧当中，于和伟也是特邀主演。它是一部都市职场剧，根据若花冉冉的小说《苏晓的战争》改编，讲述了造价师苏晓的成长之路，而且啊，也反映出了咱中国建筑行业的一些现状。8月12号在东方卫视和央视8套播出，网络平台在爱奇艺同步播出。 孙俪这几年好像演了不少的这种 职 场剧哈，对，我记得之前还演过那个《 安家》里的 安家 房似锦， 没错没错。然后这回又变身了一个建筑造价师， 反正跟房干上了， 没错，就是跟房子有关系哈。那这个电视剧它讲了什么呢？就是由孙俪饰演的这个苏晓哈，她一直秉承着造价表的干净就是工程的干净的这么一个职业信仰吧，但是呢，他却被行业内的乙方的一次非常不干净的事件导致被原来的公司开除，那而且他的造价师的证也被扣了。那么经历了一系列的被质疑和事业低谷之后呢，苏晓并没有被打倒，而是进入到了一个小公司，从基层做起，凭借着自己的不忘初心呢，一路披荆斩棘，将这个小公司的业绩带上了行业的巅峰。那么我们说苏晓的出色啊，有目共睹，迎来了事业上的高峰，同时也迎来了自己的爱情，也就是赵又廷饰演的夏明。但是呢，好景不长，哎，这个电视剧总是跌跌荡荡，起起伏伏哈。苏晓好不容易感觉哎一切都平稳了，接下来又有一众的困难向他袭来，不管是事业上啊，还是爱情上啊，都发生了变故。但是呢，在苏晓的父亲的鼓励下呢，他也是重拾信心，顶着重重的压力，坚持啊去在集团内部推行改革。终于在你争我夺的现实当中胜出。那么几经起落之后呢，不仅展现了这个建筑行业的众生相，而且也展现了一个新时代女性的坚韧。 是，所以说这个《理想之城》真的是一个情节稳扎稳打的职场剧了。这个里面职场的戏份特别的有嚼头，你比如说就是职场上无论是在哪个领域哈，总有那么一些老狐狸把这个职场当中各种规则吃得透透的，你要看他们去打心理战。有很多网友就说，天哪，那就是宫斗，现代版的宫斗。那我们的女主角苏晓，她对于职场对于人性的认识其实都是非常理想主义的。那无论如何吧，这部剧也是召唤了大家对于理想主义人格的一种渴望，它也会抚慰现实生活当中那些处在挫折和困顿当中的理想主义者。但愿他们只是暂时受挫，但愿他们会像苏晓一样来等到他们的理想之城。但咱在这儿也不评价说理想主义究竟是好是坏，是对是错，但是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有权利拥有梦想，对不对？ 哎，是的。那其实看过这部剧的观众们可能会注意到哈，理想之城它这部剧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它的画面非常的真实。演员们没有那种磨皮效果， 真的 没有那种特别过分的美颜啊，你就觉得怎么电视里的人长得都这么好看呢，为什么我的脸皮肤就这么粗糙呢？其实好多电视剧都是磨出来的， 包括很多职场剧里面啊，就大家上个班就跟要走红毯一样， 没错， 是不是 没错，穿的那叫一个不灵不灵啊。但这个剧中呢，它的很多的那种比如说啊，充满希望的时候，还有疲惫不堪的时候，都非常非常的真实的展现了一个咱们打工人的状态。而且呢，他也努力的去给内容去滤镜，也就是不仅镜头去滤镜，他的内容也去了滤镜，卸掉了主角光环。而且呢，他也没有说像很多剧啊都是那种一个小白一出场啊逆袭大杀四方的那种爽剧， 延禧攻略吗？ 对，延禧攻略那种。对，咱们这么说会 也不是说《延禧攻略》不好， 大女主剧嘛，对吧？就有的爽剧它就有市场，你像《赘婿》不也是吗？ 哎， 对吧？就没有遇到过什么挫折，对吧？我就是爽，其实那种剧也是不错的。但它这个《理想之城》呢，它其实就是那种特别现实的这么一部剧。它在剧中通过对一些国企呀，还有包括民企、大企业、小公司的一些真实的职场环境描写呢，也是写出了理想和现实的这么一个磨合。 嗯，没错，其实咱们看以往很多的职场剧啊，他都特别习惯把那个视角锁定在精英阶层，但是可能会在无意间忽略了我们每一个普通的职场人这样一个更为广阔的群体。而《理想之城》这部电视剧啊，一方面它确实也聚焦了董事长赵显坤呐、子公司总经理黄礼林啊这些中高层人物，但是人家也没有放弃和忽略就什么前台行政文员，包括人力资源经理这些普通的职场人。当然我们说正是这些普普通通的职场角色，他们在工作当中遭遇的挫折失意这样的困境，更容易戳中每一个普通观众的心。 哎，你说到这儿我想起来一段剧情哈，就是现在微博上一直在非常热烈讨论的一个角色，就是吴红梅，也就是他们公司的人力资源部经理。那他呢和苏晓其实是一个好闺蜜，他们两个的很多的故事啊，引发了很多观众的讨论。和苏晓同样，两个人都是重点大学毕业的高材生。那入职这个公司之后呢，担任 HR， 也就是人力资源主管。因为她的性格有一些唯唯诺诺吧，而且她的心地非常的善良和单纯，但是呢，就是在职场上有一些不会说话办事儿。其实这一点啊，如果你要去人力资源部的话，其实是有一点 吃亏哈， 吃亏的， 因为毕竟就是和人打交道嘛。 对呀，所以呢，就是他的种种原因吧，导致了他的上司玛利亚非常的不喜欢他。那么4年多的时间呢，他的职位始终都在原地踏步，没有丝毫的提升。 哎， 而且呢，我们说他还有一个男朋友哈，之前说这个什么男朋友请客吃饭，然后甩下优惠券，然后优惠券用不了，跟服务员大发雷霆的那段剧情也是特别火哈，大家都说他的男朋友胸无大志。那么说这个在他这个男朋友的没有用的安慰下呢，他最初以这个啊，你有一份坐写字楼吹空调喝咖啡的高雅工作为职业目标的吴红梅，他最开始的时候呢，也可以接受自己在职场的这种平淡的日子。但是随着他的闺蜜苏晓凭借着自己的努力平步青云，其实对他也是一种强烈的刺激。你看两个人又是闺蜜，然后又同样是重点大学毕业的高材生，那凭什么我就这么4年一步不动，对吧？ 可能 就平步青云， 是心态上有点失衡哈。 没错，而且就像平时对这个苏晓爱答不理的玛利亚，就我们刚刚说的这个吴红梅的上司，在年会上也是对苏晓格外的热情，而吴红梅呢却是连上台表演节目的资格都没有，只能被发配到大门口做迎宾。 哎， 虽然呢嘴里一再说着说啊，他是我的朋友，他好就是我好，但是越来越大的职场差距也让他开始变得焦虑焦躁，甚至有一些自卑。 哎，所以可以说这个吴红梅这个角色就是怎么说呢，首先是集团的边缘人，对吧？又是办公室的透明人， 小透明， 同时也是职场受气的一个三明治。 没错， 所以说这样一个角色的塑造，也解析了很多职场人遇到的迷惘和焦虑，也戳中了不少人的内心。为什么我每天都在努力的工作，但是越努力没有得到收获，反而越心酸呢？在这样一个剧情的推进过程当中啊，《理想之城》是不断抛出了这些非常带有痛点的议题，引发了大家的讨论和思考。当然他所塑造的人物角色和职场奋斗精神也是真诚和充满温度的。比如说吴红梅，她即使是长时间被领导针对啊，有点穿小鞋儿的意思，但仍旧在自己的岗位上踏踏实实干了4年，努力的去寻求认可。再比如说女主角苏晓，在被开除之后一度啊是被整个行业都排外了，他依然决定说我一定要在这个行业当中混到最好，就是我不会放弃，对不对？也希望吧能给我们的各位听众朋友，各位正在打拼的朋友们带来一点不一样的观剧体验。 是，其实从这部剧当中啊真的是能够学到不少的职场经验。那很多已经工作的朋友们在观看的过程当中呢，其实或多或少啊都能够找到一些共情点，也会在